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radio.hk 李儀八十字述。 什麼是享受人生？怎麼看待生命？許多文章和許多書都談到生死無常，談到面對死亡人人平等，儘管也有人年紀輕輕就早逝，但以平均機率來說，自然是年紀越老越接近死亡。不間不絕六十年，作者在八十歲生日前後寫下所感所思和生活點滴，成為本書的第一部分《八十記事》。第二部分《當我們的身份被認同》是匯集作者專欄《世道人生》的文章，在評論時政中也貫穿作者的理念、經歷和人生觀。 咦，阿哥，你件公投制憲 T 恤咁靓嘅？ 梗系啦，七一嗰日买噶嘛。 你得一件咋？ 唔系，我买咗八件。 哇，咁多！ 哇，梗系啦，为将来四年先一次公投制憲，我唔单止要买 T 恤，仲要买埋书同埋捐钱嘅。 仲有，阿哥，你记住交节目月费啊！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你交咗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第二节啦，又是我极度兴奋的时间，因为我又讲了一些人哋讲不到的东西。今次请来的作家呢，相当之 重要啦， 咁但系其中一個咧，就因為我睇過啲書，咁所以我有資格講，咁就係 Simon Winchester。咁咧，我一睇嗰、那個即係佢哋嗰個書展 Open Public Forum 嗰度個即係介紹咧，我覺得有啲問題嘅。咁當然啦，佢呢位作家咧，啲你問我點解咁重要咧咁樣，咁佢寫好多書嘅，寫好多書，其實一本即係呢個即係所謂介紹呢度有講啦，就係、是、叫 The Professor and the Madman。咁咧就係講當年咧牛津嘅字典啊。他編曬的時候，這個人呢就周圍去找這些字的這些歷史，其中有一個人就散回來的，就在獄中就寄了一些信給他，就是講話一些即他對字的看法。這段歷史這個人就即這位作家寫了一本書叫 The Professor and Madman， 相當好看，因為他時候便涉及到這個牛津字典編曬整個過程。牛津字典呢相等於我們什麼呢？就是相等於我們中國的康熙字典，嚇、嗰種啊， 古代 啊，嚇咁唔相差幾耐啊？康熙字典其實即係早佢唔 關你嘅，可以講詞海詞 嘅，係唔係咁？唔係嗰個重要性係康熙字典先可以同呢個相比。咁、呢個當然即係好出名啦。咁樣咁佢又講到，譬如喺即係十九世紀嗰時咧，印尼嗰個火山大爆發。咁、但係最重要咧，呢個就遺留咗呢個咩咧？就係佢近年咧 ，Simon Winchester 一本好相當之好看的書，亦都同我哋即係間接有關嘅，就係講李若瑟。嗰本書個名叫《The Man Who Loved China》。 李若瑟就係中國這科學史嗰個。係 啊，嚇！咁嗰本書咧，即係呢位作家嗰個特色係咩咧？佢落筆咧就相當之輕啊，即係唔會睇到你啊瞌眼瞓咁樣，你又唔覺得佢好賣弄。即係總之嗰本書咧，我大概 你寫得李若瑟嘅邊個高啊？高手個高手嚟㗎啦。 唔係，其實好難寫，因為難寫個原因就唔係話啊呢個生平本身難寫，而係李若瑟入邊嗰啲研究咧。 係啊，你睇唔明 你點樣可以將佢變成一個即係好通俗啊，人都睇得明嘅咧？咁事實上呢個相當之難嘅。咁但係嗰、那個即係、對於我嚟重要，即係係咩咧？就係、因為佢寫呢本書入邊涉及到好多，即係原來好多民國嘅。即係時候嘅中國嘅科學家同埋一啲知識分子咧， 他原來跟李學生有交情，有交往。 係係嚇，李學生中文又好啦，嚇、啊、可以溝通到啦。 好好，其實好難嘅事嘅，即係如果你事後諗翻咧，寫呢、這個人去做呢樣嘢，基本上係 impossible 嘅、即係佢要將呢個中國幾即係講緊二三千年嘅呢個科學嘅歷史，一個人寫喎、 啊， 你諗下 冇資料之下情況寫， 係啊，真係係啊，咁啊嚟、到中國即係嗰陣時啱啱係打緊仗嘅時候嘛，係咪啊？咁佢入邊咧有兩個情節咧，就即係我喺影視評區晨會室我都講過啦，咁但係我係睇咗呢本書先知嘅。其一咧就係、即係當其時咧有個喺英國嘅女性咧就。看到中國的新聞之後呢是自愿一個人去重慶教英文、這個經歷呢後來就即成為了英格列鲍曼主演的六科客栈的、 題材 原來是一本小說來的、其二呢就是、周潤發拍的這個不知道什麼、黃河的兒子或者那個呢就原來是講這件事相關的另外一件事來的、咁我係睇 六福客栈就是 Six Happiness 啊 ，Six Happiness Inn 叫咩名？ 咁咧就好可惜咧，就係呢個書展嘅中文嘅介紹咧，就冇提及到呢樣嘢咯。但係呢樣嘢就我覺得正正係同我哋 係啊，最即係講唔出嗰個作家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特色喺邊度？ 係啊，咁由我哋去嚇幫手啦，呢樣嘢係嘛？咁成日咧就係我哋覺得咧，即係如果你睇到涉及到譬如呢啲英文嘅出版界咁樣咧，咁你啊唔多唔少你要留意一下佢同香港同中國之間個關係係咩嘢，咁先至。 咁佢請到佢嚟真係好好啊，真係。 所以如果每叔有飛，我都同你一齊去聽下佢講嘢。 香港 U 係啦係啦， 呢幾年啦，香港 U 辦 係啦， 香港 U 辦。 啊，咁嗱嘅我又唔係想完全救病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啊。即係介紹，因為入邊又提到一樣嘢咧，我都覺得可以喺度講講嘅。咁佢就話咧，呢、這個即係資深工作新聞工作者 Simon Winchester， 與其說他是一個作家，或許說探險家來形容更為貼切。他作時即係代大學時期主修地質學，咁呢個係點解？即係佢有本書講印尼嗰個火山爆發啦。但因為作家 Jan Morris 的 Coronation Everest 令他立志成為記者，咁 Jan Morris 係咩人呢？咁呢度又冇講，咁我哋講啦，好嘛？ 介紹咁短咁樣，當然 寫梗係唔係咯？我哋所以我哋唔係救病佢，咁我哋因為咧，我哋都叫做睇下書啊嘛，我哋都睇下英文書。咁 Jan Morris 其實一個好出名、好出名嘅，應該咁講啊，即係咪可以叫佢旅遊作家咧？我又唔知啊。 嗰啲。讲见识啦， 见识 旅游见识啦，我唔系讲旅游作家吓。 咁佢有两样好重要嘅， 一系讲旅游观察、社会观察。咁啲人咁咪写观社会观察。我下次有机会讲另一啲旅游书嘅，有啲旅游书系讲情报嘅。咁呢啲系属于一周刊式嘅，同埋呢个即系香港呢啲旅游杂，即系香港杂志式嘅旅游情报。寫電話號碼、寫街名啊！而家甚至啊，因為阿蔡瀾咧，而家寫啲文，寫餐廳都寫埋街名，埋寫電話號碼。以前唔會咁做噶嘛，作家點會抄電話號碼出嚟嘅？笑死人啊！真係啊， 唔係寫下邊有寫 Lonely Planet 啊？咁但係唔緊要啦嚇，即係總之呢個 Jan 當情報係另一批嘅，都唔係作家嚟， 唔係咁樣。Jan Morris 啲書我睇好多嘅， 社會觀察。 咁咧就。佢第一樣嘢咧，佢有寫香港嘅，寫香港歷史嘅，咁、大家好值得去睇一睇啦。呢個就所謂九七年前嗰個殖民地嗰個歷史。咁、其二啊，更加重要啦，佢變性人嚟嘅， 呢、這個有趣啦， 呢、這個係趣味。咁anyway 咧就即係 Jan Morris 其實喺英國嘅所謂呢啲旅行，頭先阿滿叔提過旅遊文學入邊一個即係相當之重要啦。咁佢亦都嚟，亦都係阿 Sir David 有請過嚟過 嘅。以前嗰啲作即係旅遊作家咁寫建築噶嘛，見到邊個建築就講啊建築嘅裏邊嘅嘢噶嘛。你等於余光中去旅遊，喂佢講好多古仔嘅喎，佢唔係淨係寫風光。 咁點解會講到古仔咧？嗱，即係余光中嗰啲我就唔知啦。但係譬如 Jan Morris 呢樣嘢咧。都是由於以前咧嗰個殖民地時候咧，即係嗰個社交圈子其實好窄嘅。譬如好簡單啊，譬如你出身自劍橋牛津咧，其實你去到邊度就揸等於揸住嗰個卡片咁樣 啦。係啊， 係嘛？ 派卡片， 派卡片咁樣噶啦。去到邊度，即係 会有人同你倾偈，会有人俾料你。 跟住你又讲故仔俾人听。 跟住嗱，佢哋咪收到啲料，咪讲故仔俾人听咯。咁以前嗰、那个嗰、那个时代咧，就是、因为嗰个资讯好隔绝嘛。话、你睇份英文报纸都即系啊高高在上咁样。咁唔同而家互联网啦，互联网而家我哋啊，即系呢个维基百科乜都 大问题。维基百科啲你讲俾人听，人哋听过啊嘛，咁值钱啦、啊。 咁所以咧，佢哋嗰阵时候咧，佢哋咧即系去一个地方咧，佢哋好多地方，但系佢每一个地方咧。佢之後收料嘅時候咧，那個速度同埋嗰個門路好快啊、變咗佢哋寫書就相對比較容易， 同埋佢組織得好，你哋聽到消息就嚟組織噶嘛。 係啊係啊，呢、這個就係佢哋嗰個功力嚟。 功力啊，功力 係啦。咁所以咧就呢位 Simon Winchester 咧，其實佢出嘅書咧就唔止頭先我哋講咁少，佢出好多好多書嘅啊。咁即係每一本書都有，正如呢、這個即是介紹他講就是泰晤家的形式、即每一本書都有一些即比較、有趣的東西可以給到大家的 探索、 探索。 但這件事現在大家都知道一個字了，旅行家和旅遊的分別、大家都分知道了、旅遊就是去探世界，旅行家就是探索、 即是你去一些世界、去一些世界地方，那個條件就不像你旅行那麼舒適、或者怎樣，但是呢你如果即係完成到個旅程咧，翻翻嚟嘅時候咧，你可以俾多啲，即係你唔係咁容易喺坊間揾到嘅資料俾到大家咯。OK， 好啦，咁第二個咧就呢、這個，我哋雖然咧就唔知嗰個具體嘅內容啦，但係好值得去講啦，就即係竟然咧就喺呢個書展入邊咧，就英國文化協會咧就請咗喺香港出生嘅英籍詩人 Sarah Howe 就過嚟。咁其實咧，而家講詩咧，其實即係講當代嘅詩人咧，已經頗為難啊。就我唔知而家出版界嘅情況點解會係咁咧，就係、是、基本上近年我都好少睇到話，即係喺書店睇到即係 詩集， 詩集冇啦。除即係講冇嘅意思就話、是，如果譬如話你好出名嘅，譬如 T.S. Eliot 啊、 Mix 啊、 上一代啊，譬如去到即係近少少啦，譬如 Sylvia Plath 啊、Ted Hughes 啊嗰啲、都仲有嘅。咁但係你話哦，再生嘅三十零四十歲嗰啲，冇，我真係睇唔到啦。 因為呢啲咧就係、銷路好狹窄，亦都冇供應一個詩人，所以變成咧就好難賣。 詩集而家近來就算美國都差，美國都 冇辦法，你冇供應一個大詩人，所以點賣得啫？你算啊。 咁佢呢度講咧就話咧，佢呢本詩歌嘅合集《Loop of Jade》就係融匯咗中西文化啦。咁仲有最緊要嘅就係勇奪 T.S. Eliot Prize。 加 冇熟就要讲讲 呢个司长能够攞得司长咧都唔简单噶啦，而家咧真系 喂，同埋佢系以处女作获奖，第一半攞 呢个真系好难，呢啲真系有啲天分啦，有啲才气，好有才气先得。咁就特别而家咧呢个世界，你要诗写得好啦，能够飙出嚟受人承认啦，你只有真系一就功力好够，二嚟真系有天分。有創新嘅，有創新，因為你而家做到創新呢樣嘢，真係難得交關。 寫詩創新就好難， 真係難，因為不但你試過啦，中國詩倒轉頭都有人試過啦，公仔又有人試過，真係亂咁排列又試過，將啲字母打散佢，然後再重新排過又得，都有人做過，乜都做過。你能夠你做創新，你真係難到天上冇，天上頂上冇。咁譬如中國即係中文詩，仲可以整一句名句出嚟啊，咁樣你仲可以響。整一句就夠了，全中國轟動的了。譬如說我走過大過中國來睡你、睡你，那你即睡睡覺睡一睡你、我走遍中國大陸來睡你，那你即你寫到這樣豪邁一句說話已經轟動全中國了。 你叫豪邁，今時今香港來叫霸氣， 霸氣啊。 好啦，那即這些是前菜來的，那厲害就是什麼呢，就他又請了一位歷史小說家Wilbur Smith， 咁啊呢个又系好出名，又系 打 Sir David 咧，每年都会请历史小说家嘅，因为 我谂佢自己中意睇， 一来中意睇啦，二嚟个个咧，因为英国佬写即系历史侦探小说呢啲啊，唔系即系咁写啲侦探小说咁样噶嘛，喺度趣味丰富噶嘛，系嘛？ 咁呢度我哋要睇一睇啦，就 歷史小說呢個類型咧，我唔知點解喺英國係相當之多多人寫，多人寫，多人寫，多人寫啊！我諗佢有少少類似咧，就係佢哋即係以前嘅偵探小說同埋。 因為佢有一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是、啲西方人啦，即係英國人咧，讀佢知識豐富嘅。咁佢賣弄自己的知識咧，佢最適宜嘅方法都係用歷史小說嚟賣弄，真係。 嗯。 因為你冇辦法。你即係譬如你寫得要大唔西密碼嗰啲人咧，喂嗰啲人即係表現佢讀好多書，嗯、即好多嘢 咁樣寫。大文西密碼好渣啫，你唔應該舉呢個例子。 即係比例啊， 你舉個例子應該 Umberto Eco。 啊，俾佢係咩 ？Umberto Eco 嗰啲名字嚇。 咁你 Umberto Eco 你就係寫誒呢個修道院裏邊嘅古仔，喂即係識得好多嘢先能夠寫。 佢真係識好多嘢，佢真 係。即係你唔修道院。修道院裏面諗嘢，你都唔知咩發生咩事，喂冇人話知喎，完全靠睇書睇翻嚟啦。是吧等于高阳写中国。 高阳又相当之好、啊、 因为他写宫廷的东西那些东西又 听一半听回来一半听回来一半是自己读回来。 不是的他有些呢你其他人呢、即这个例子我又可以、即讲给大家听即写历史书为什么有时候很难呢即譬如有一个例子就是当年呢他写那个、蔡锷、在北京那个、即小鳳仙、那個胡同入邊咧，咁胡同實際上我哋今日講雞竇嚟啫嚇。咁、佢有一個好簡單嘅情節，就係講佢打電話。佢、寫埋嗰個真頭先講電話 number 出嚟、但係嗰個電話 number 唔係老作嘅、就因為嗰陣時個電話 number 唔同後來嘅電話 number 噶。咁、如果你話即係一般你唔夠功力嘅時候，就會穿崩嗰啲問題。 呢、啲就係睇書睇好多睇翻嚟。 唔係，同埋有 聽個老人家講， 即係有生活經歷啊，有生活經歷。 嗱呢樣嘢你就大家要睇下李敖寫。北京發言紙啊，喂，完全係 so callie 嘅真 係。係咯係咯，佢寫得就梗係話俾聽，即係佢有足夠嘅 research， 因為佢強調過佢冇去過嘅。 佢咁去北京， 佢寫嗰時佢 北京細路仔， 佢寫嗰時佢冇去，即係佢寫佢未去過嘅嚇。 佢梗冇去過啊！ 嚇， 喂，佢全部佢喺北京嘅經驗，一個係五六歲幾歲嘅經驗啫嘛，幾歲點知 道？咁我哋講翻啦，就即係呢個歷史小説咧，就我相信都日後佢都會繼續有其他嘅歷史小説家，即、係會過嚟噶啦嚇。 即係佢真係阿水爹中意睇歷史小説，咁佢又請到呢啲歷史小説家嚟香港啊。咁可以入去對話喎，因為佢淨就係睇曬佢哋啲書。 唔係，我成日頭先講話，即係你唔好以為佢請佢過嚟係咁簡單，就係、是、你同人同台講嘢嘅時候，你只要唔夠即係揸少功力咧，其實你自己會你自己會出醜嘅， 出醜 係啊， 坐你嘅，特別連入面主持節目添啊，主持人嚟演講。 咁所以嗰位去批評 Sir David 嗰位英文嘅程度嗰個主持，即係個專欄 啦，唔好提，唔 好提。好啦，最後嗰個最勁嗰個就點樣咧？嗱，呢個係絕對體現到，即係我哋今日講嘅咩叫江湖地位啦。 地位啊！ 咁咧就係咧，你呢位作家嘅名咧就叫 Hannah Rothschild。咁咧 Rothschild 咧聽個名咧 唔使講啦，正啱老虎齊個名咁得人驚啦，中文名咧得嚇死你。 哦，原來佢真係呢個家族喎， 係啊，家族老虎齊家族嗰啲， 係啊係啊， 梗係唔會即係。即係唔係白丁嚟 嘅，係啦。咁啊，我諗佢話即係要即係寫書或者寫小説咧，都純粹因為自己個興趣啦，冇乜其他原因嘅，係嘛啊？咁佢又係紀錄片導演嚟嘅噃，係嘛啊？咁咧而家佢就話咧，就佢係倫敦美術館嘅首位女性董事會主席。咁就西九好似都係 Rothschild 即係嘅家族性。 做顧問啦， 做顧問 嗱呢啲位好犀利嘅，咩呢啲咩呢啲位啊？點解犀利咧？你仲買咗咩畫？問一問佢喎。 咁佢先識噶嘛？ 佢啊知道定價應該俾幾多，買邊個好過買邊個。咁呢個真係呢啲真係權威喎。即係喬伊塔都要問一問佢，話最後博取嘅時候都係要通過噶嘛。咁呢啲就係最 top 嘅人嚟嘅。最重要的人 好啊！咁啊，滿叔嗱，咁啊，即系而家啊，阿 Sir David 即系次次都 show 啲 quality 俾你睇啦。咁你點總結呢個江湖地位係點樣？即系 嗱，我 咧 之前成日講過一樣嘢咧，就話我哋現在嘅中國人咧，好少直接同啲歐美作家有聯絡。 私交啊！你而家講緊呢個這個唔係工作上的關係咁簡單，呢個係私交啊！私交 你打電話俾佢， 佢聽你電話傾到，然後約咗出去食飯啦、傾偈、訪問啦，喂，呢啲好難做到嘅喎。你嘅試下打下作家揾阿董橋啊，佢聽緊你電話，你揾阿唔使揾啊，唔使董橋啊，你揾阿蔡蘭啊，沈西成都難揾到嘅話咧，真係。 係咁，沈西成都做好多網台嘅。 咁啊，你約到佢，揾人約都約到佢噶嘛？ 咁我就舉個例子啦。咁啊，金融我哋揾唔揾到啊？ 我想你揾唔到，約唔到佢食飯啊！真係， 我冇諗住約，我冇諗過約佢食飯啊！ 嗱，約食飯係一個層次嚟㗎，約佢見面咧，仲勉強啊！俾五十分鐘你， 好強咗。我喺度供一個，我冇諗過約佢食飯。 咁當然啦，我唔係咁講，我比例啊，比喻個層次啊。嗱，阿若瑞 David 嘅就係好中意講一個比喻嘅，朋友啊，分咗三個層次。第一，喂，你有冇佢私人電話號碼啊？你有冇可唔可以打電話私人電話打俾佢啊？你可唔可以打俾胡錦濤啊？打俾習近平啊？咁樣，你有冇同佢食過飯啊？喂，唔係大圍嗰啲喎，私人食飯喎、 啊，即係兩個嚇、啊，或者三個，或者 第三個層次最高級層次，有冇單獨旅行過啊？喂，唔係五十個人參加啦，啊，嗰啲喎。即系谂下，即系 唔好嗰啲唔使谂噶啦。对于我哋嚟讲，你大佬你又唔系世家嗱。我哋讲世家咧，我哋要讲清楚啦。冇错，又冇讲到啦。世家就唔系讲话你即系而家吓，即系三四十岁突然间发达，嗰啲唔系世家嚟嘅。世家系讲紧你老豆个老豆个老豆发咗达先。 三代啊，三代。 at least 啦，最少啦，最少啦，最少啦，系咪啊？咁香港咧，其实就数得出噶啦。 你好簡單，你啲長，你啲前幾代有冇捐過學校啊？有冇？ 唔係捐去捐去邊度？譬如你前幾代你有冇捐過？講緊捐個錢俾劍橋喎、啊。嗯啊，係嘛？ 咁呢啲係另一樣啦，捐俾 Stanford 嗰啲啊，李生捐我成座大廈啦，捐出嚟啲。 係啊，唔係，但係捐錢咧。 另一 亦都要講 taste， 講 taste 就唔係話你求其哦，你捐喺呢個中國乜乜啊大學嗰啲唔坑嘅，嗰啲唔算數嘅。就正如你攞呢個乜楊子京勳章嗰啲唔算數嘅，你捐俾第一個即係首選，捐俾英國劍橋或者牛津先。 嗱，你另一種層次啊， 人哋收唔收你？人咧人哋收你咧嚇。 咁另一層次，另一隻層次咧，即係河東家族啲，喂，跑馬地金成個佛。佛廟啊，即係嗰啲用嘅名，呢啲就係 咁唔止，咁條街都你，而你明明添啊，真係 嚇嚇， 澳門就咩啦， 街名嚟嘅 高可靈 啊， 新市街 嗰啲嚇個花園你嘅名啊，咁樣呢啲路名就即係都分好多級數嘅路名就 係。 咁即係醫院、學校、小學大把咧嘛， 小學唔坑嘅，小學唔坑嘅， 大學啊， 大學啦， 大學啊，咩流啊，即係咩流啊。 不過即係大家就唔好誤會啦，譬如話香港啲實際都唔坑噶啦，香港啲好低層次嘅你最好就係歐洲啦， 咁名校， 退而求其次就美國啦，係嘛，哈佛咁樣嚇，咁即係叫有朵嘛。咁我相信咧，如果你譬如講到世家啲咁樣咧，就香港就唔。即系你唔系话随手数到噶，就每一个世家可以写一本即系 书啊， 一本书去介绍嘅。咁就阿 Sir David 咧就即系佢选择一条路咧，我谂就比较特别啲，比较特别啲嘅意思就系话可能喺佢嗰个年代咧，佢如果要投身即系佢嚟政治啊、生意啊咁样，咁即系今日。又是賺很多錢，但是他不太想做這件事、唯一我知道的譬如做得比較好一點的就是上海灘但那些不算生意來的，那些 他都賣了，不是他做的， 不是他的了，即是那些其實是 他最重要做的就是中國會，北京又有香港有倫敦有。 好啦，咁我問呢個問題啦。嗱，你講英國呢個呢就即係唔多唔少呢都係靠嗰、那個即係同嗰個世家本身有關啦。 佢主要讀書讀得好，讀得好。 但係呢後面譬如講緊話即係你同人交往之餘呢你有乜嘢嘅魅力或者有乜嘢嘅令到人。 呢樣嘢呢就好嘢。你一定要一個學識豐富嘅人同埋、你講嘢好。 最緊要講嘢喎。 幽默 講嘢咧，講嘢原來咧喺英文入邊嚟講咧， 好重要， 係好重要嘅，因為英文有個詞去講呢樣噶嘛，叫 conversationalist。嗱，我哋即係喺廣東嘅文化咧，我哋從來冇諗過呢樣嘢，所以我哋叫即係呢 conversation 咧，我哋好粗略講，我哋叫吹水。咁如果你以為 conversationalist 係吹水王咧，其實你就完全誤解嗰回事。 嗱，呢又點解咧？即係呢啲人咧係食飯又好腳啊！即系有冇脚啊？食饭，即系喺餐饭里面学好多嘢嘅。即系呢种人咧，就受人欢迎啦。英国人特别注重，因为英国人点解咧？英国人咧，你唔能够直接识嗰个人嘅。我譬如我唔能够话我想识你咁食餐饭识得你，你要搵个人介绍你中间人约食饭，然后先可以同你倾偈嘅。咁样嘅，即系你嗰餐食饭咧，你餐饭咧表现得唔好咧，人哋以后就冇第二次噶啦。 系啊。 所以食飯隻腳好重要，有冇配搭啊？ 嗱，阿滿叔，你記唔記得前一排咧？你睇嗰條新聞就係而家啲中國呢啲土豪咧，就花好多錢，即係英啲仔女去英國學啲所謂即係餐，但其實呢個係唔夠噶嘛， 唔夠。 你食飯你唔係話而家你講緊純粹話哦，你啲 table manner 即係或者 我成日覺得 table manner 呢樣嘢學唔學唔重要，點解咧？人哋話你錯嘅時候話我左右咁就得噶啦。 唔係，咁你又講得誇張少少。 即係你 講，頭先我哋講 解呢、這個， 我哋講唔夠嘅時候咧，最重要原因就係你食飯嗰陣時候咧，其中好重要嘅就係你入邊嘅談吐。 談吐係談吐， 係嘛？ 談吐咧，當然啦。其實你講嘢有冇咁學問？ 唔係，仲有嗱，有冇機鋒？有冇幽默感？咁喺英文有個字，呢、這個字係叫 wit。 wit 啊， 啱唔啱啊？ 機智啊， 嚇機智係嘛？咁我哋今日又教埋英文啦，機智。咁你但係咧，你話食餐飯都咁痛苦咁噶，即係你如果冇呢個 高手過招就係咁樣食飯啦，過嚟過去，人哋講交流啊嘛，真係交流啊，上面交流啊，唔係食飯交流，口水交流啊，喺上面交流，咁咪隔緊劍噶啦嘛，大佬真係。 咁如果咁食飯咧，即係以我個人嚟講咧，又即係辛苦啲嘅，辛苦啲嘅。 咁啊，你交流係咁啊。 咁你又會問啦，咁呢啲咁嘅啊 repartee 啊，呢啲咁嘅交鋒啊，呢啲咁嘅 wit 啊機智啊，咁你喺邊度睇到咧？咁我介紹大家睇啦，即係作為入門啦，就王爾德 Moscow 啊。 咁嗰啲説話要幽默好重啊， 唔係仲要重講出嚟，人哋日後要哇傷金句喺度喎，真係係嘛？我哋即係譬如我自己印咗一個心喺心口度嘅，我真嘅真事啊！呢個係我有件 T 恤係印咗心口度噶。 阿 Man 咁啊，好多句喎，佢真係 好多句啊！哇，佢真係好似即係機器咁生產嘅，真係啊！所以佢啲要練噶， 叻 嘅係要練噶。即係我諗佢係好勁到點啊？佢平時同你食飯都即係整幾句嚟㗎，係 嗱呢樣嘢咧嗱我提議大家咧，你得閒無事咧，念多啲浪漫時期嘅詩人嘅詩作品，念多幾句，念幾句。喂，要擺定荷包度拎出嚟用。 即係呢個等於話咩啫？熟讀唐詩三百首啊，唔識 噴翻幾句嘅，要噴翻幾句。你成晚飯噴唔到幾句，真係好。 嗱，呢個就係話咧，頭先冇咗講啊，即係點解成咗一次冇咧？就是、因為你唔係頭先我哋講嗰啲學嗰啲所謂 etiquette 嗰啲 table manner 嘅問題，就係你入邊。即系佢同人讲嘢嘅时候，你有冇呢啲咁嘅即系料？ 智慧嘅句， 智慧句出嚟。其二咧就系呢样嘢都难。 嗱，点解英米个佬即系话 give me five 啊？真系好英快，真系讲 唔系噶呢样嘢。头先你讲嗰啲咧，美国佬冇呢啲嘢嘅。 佢有一样讲到轻快，就系大家即系一拍拍一拍手，即系佢啲兴奋，即系话啊中啦咁啊，即系你系我朋友，即系我真系人嚟。 你知唔知啊？佢哋咧即系细致到点样咧？譬如即系我几年前听过例子啦，譬如话佢皇室嘅人员咧，譬如见面咧，同呢个 How are you 同 How are you doing 咧，都有分别嘅。 咁呢、這個啊，呢、這個係語言嘅一樣嘢。 唔係㗎，呢啲嘢咧，即係你一個句子，佢哋嗰個圈子本身都有佢哋嗰個慣用嘅表達嘅。佢原來咧，你講錯咗，佢哋都唔。即系唔会同你， 咪里边有外人咯， 外人咯，即系唔系自己有咯， 埋堆啦， 埋堆咯。咁啊 ，Certific 佢埋咗堆嘅，即系呢个我相信亦都经过咗，即系嗰个喺英国生活嘅分途嘅。 嗱，你好简单，点解啲人哋花钱去入个会所度食饭咧？喂， 唔系啲会所啲嘢唔系好食嘅， 即系 使幾十萬入個會，然後再食餐飯，之後正，喂，唔係呢個堆就唔好人行入嚟啦，即係意思就話， 咁而家最令人討厭咧，就係啲突然間好有錢嘅人。嗯，他就覺得呢，即係我呢啲嘢呢，我俾錢我就做到嘅。 係啊，我想入呢個會。 其實就唔係嘅。 人哋唔鍾意㗎嘛，人哋都係佢個會嘅意思就話我就係自己人，自己有我先去。係。去嗰度食飯。 咁儘管呢，今日呢其實英國已經好淪落㗎啦，即係已經變成一個 Little Britain 㗎啦。咁但係呢啲咁嘅文化呢，我諗都根深蒂固，都唔會喺短期之內改變到嘅。 佢有啲人係咁樣嘅時候，你改唔到佢呢樣。 咁佢又獨處一隅係咪？咁佢個品牌又勁啊！咁你到今時今日咁淪落，咁你牛津劍橋都仲係即係全世界大學首屈一指係咪啊？ 所以我去旅行咧就好中意去啲大學嘅尖沙江啊！ 咁我哋下次講啦，好嘛？ 係啊， 我哋即係今日時間節目時間差唔多，今日咧就同阿滿叔咧就呢個談話嘅興致甚高啊，係嘛？咁我哋都係啊。 今日打住，就此打住， 就此打住啊！ 跟住繼續， 下個禮拜再繼續，好， 拜拜， 拜拜。